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随着降雨云团的逐渐东移，今天上午呢，本市北部地区的延庆和怀柔有小雨飘落，城区及南部地区则是以阴天为主。预计中午以后，降雨云团进一步的靠近本市，小雨天气呢将波及到全市的大部分地区。从分布情况来看，仍然呢呈现为北部地区比城区及南部地区来得明显一些，外出请注意防雨。再就是本市的扩散条件依然较差，轻度到中度的霾天气持续，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好，具体的情况是今天白天阴转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的霾，东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受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且近地层相对湿度较大，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4到5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嗯，好像外面有点小雨了是吧？ 对， 那今天空气啊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尽量的不出门就不出门了。 没错、啊、这个天气不是太好，可以听坐在家里边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因为我从这直播间往家望下去，阴沉沉的一片。 没错没错。 好，那么首先呢先有一个消息告诉大家，那我们今年最后一次带着大家呢去探店的活动呢将在10月27号举行，也就是下个周六啊，不是本周六，是下个周六举行。那么今年呢也可以说节前最后一次带着大家呢去买建材啊，然后给大家呢来普及一些装修方面的知识啊，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您正在装修，或者说您即将要装修的话呢，像这样的活动真的不要错过。 对，其实我们这个筹备这样一次活动也是需要沟通很多的这个部门啊，这个相关的单位，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个2018年最后一次活动当中都能看到您的身影。 没错，其实刚才阿伦说的特别对啊，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再次协调了大家非常喜欢的宋军老师啊带队带着大家去。另外我们也是跟很多的厂家哈、啊，真的是不下20个厂家都协调过，所以呢，如果您想装修买建材的话，真是一站式购齐，一条龙为您来服务啊。关键是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依然有健康大这个。 装修大讲堂的活动啊，所以呢来解决大家的一些装修问题，手把手的教大家啊。那如果您想参加的话，注意一定呢要写一个报名或者写一个参加，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也可以打电话报名，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来进行报名。那么具体呢这次探店活动的地点啊、时间啊、具体的一些程序啊，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一一告诉大家，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其实这个活动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吧，因为下个星期六从时间上来看，大家这个筹备的话报名还有一个比较充足的一个时间，然后你也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列一个清单，就 list， 然后这个对自己有什么需求，然后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然后到时候活动的现场可以咨询相关的专家，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面对面的机会。 对，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所以呢赶快来报名了，写一个参加就可以啊，在公众号上也可以，打电话依然可以。那么对于北部上班族而言呢，不少人呢都会将买房的目标锁定在海淀啊，而对于不少家庭来说呢，海淀丰富的教育资源也是让不少的家庭呢一掷千金。那么目前海淀的房价情况如何？哪些热门的板块是值得注意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海淀一直是北京人特别向往的一个地域啊。 其实在购房这个板块当中，除了东西二城之外，海淀应该是关注度最高的。 对。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东西二城基本是没有新房产品在出售的，所以说相对而言，海淀这个丰富的教育资源加上这个优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周边各种单位也比较林立，无论是对于上班族还是对于刚改族还是对于为孩子打算的这种年龄偏大一些人群的购房一族来说，都是海淀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所以说海淀楼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这些年一直都呈现出一种比较火热的一个态势，即便是在前年的930、去年的317新政之后，这个海淀区的楼市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成交量与这个成交量还是比较稳步的，有一些小小的增加。这个价格虽然说咱们整体的价格都没有一个都停涨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海淀的话其实还是热门区域有一些还是会出现微涨的。 所以呢想在海淀置业的朋友不妨来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啊。其实刚才您说了，在东西城呢新房很少了，几乎就没有。 对，没有。 海淀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新房的。 对，海淀就是说还会偶尔会产生出一些新房的产品，无论是这个商品房还是限价限定房啊，包括这个共有产权房，所以说大家对海淀的这个关注度确实比较高，因为海淀的这个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但是整体来讲呢，现在还是以二手房的唱主角。 没错，二手房。 所以咱们首先先来看看，就是海淀目前二手房它的房价是怎么样的，大概情况是怎么样的。 其实从目前来看呢，北京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二手房成交量的话，海淀区是排名第二位，这个也是比较高的。成交量最高的是朝阳区，因为这个朝阳区这个确实是从这个面积上来说是比较大嘛，因为二手房的话是波及的面比较广。可以看到这个海淀区的这个二手房单价，也就是价格，这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话题，达到了83000一平方米，远远高于咱们北京市全市的这个62000的一个二手房均价。而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成交量最高的朝阳区呢，其实它单价只有67000，相比之下，也就是说，海淀的这个房子成交的数量虽然比朝阳要，少一些，应该说是少一半吧。朝阳的成交量大概是海淀的一倍左右，一倍多一点。然后这个，但是它的价格确实是比朝阳要高，所以说，在这种价格下能卖到这个程度，能卖到咱们全市成交量第二，这个海淀区的二手房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没错，而且相对来讲，据说海淀的在售的二手房的房源，和他受吹捧的啊这种程度相比啊，数量并不是特别多。 没错， 所以就体现出来一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 对， 对对， 你别看它不多，越多越少的话呢，很多人呢对它呢越关注啊。 对对对，再加上这个海淀，刚才咱们说到这些优势，无论是地段，无论是教育资源，包括它的这个独特的一个购房的结构，它对于这个各个购房群体的这个吸引的这个程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 就同样举个例子吧，这个咱们这个城六区，咱现在是城六区嘛， 嗯， 咱们就假设每个区有一万套房源供应，这个是假如说供应的房源是一样多的，但是这个对各区的这个需求和吸引力是不同的。你比如说，那可能像我所在的这个石景山区或者丰台区，那可能一万套房源推出来之后，那可能市场上就有两万人想买房，那这个供需比就是一比二的一个关系。但是海淀有可能是有五万人想买房，那这就是一比五。虽然说大家都是一万套，但是海淀的这个会争得比较激烈一些， 所以表现出海淀房子这种价值和稀缺性、啊、 对，没错。 那具体到海淀，它如果在那边买房的话呢，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置业板块呢？ 这个置业板块其实海淀区域也很广啊，这个不同的板块的这个房价的价值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首先就要看你这个购房需求，比如说是刚需啊或者刚改啊，在海淀置业的话，其实选择这个区域是很重要的。首先从这个区位优势，包括这个教育资源啊、创新产业综合情况来看呢，这个更有价值的区域集中在这个海淀区的西北四环和五环外。这里面既有这个中关村科学城的这个利好优势，包括有一些创新的科技产业，还有一些这个互联网公司会比较多。大家我们所说的这个码农都集中在这个区域。包括这个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这个建设，它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这个区域的这个楼市的一个利好以及这个关注热度的一个提升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说这个西北四环到五环之间这个区域，我认为是这个目前海淀相对来说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区域。 一个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教育资源啊、人口的素质等等，另外呢，它的生态环境也是比较好的啊。 对， 而且它位置，从它的这个主要位置来看呢，也是接近主城区的， 对， 还是属于所谓的上风上水。 对，是这样的，大家都对于这个北部地区其实还是比较青睐的，而且说这个。本身这个教育资源比较多一些，这个纵使说未来可能说有这个学区房，可能就不存在这个概念了，但是说这个划片的话，但是你同一区域内这个海淀区的这个学区的数量还是毋庸置疑还是很多的，所以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也是对这个区域很关注。 对，现在咱们再注意一下它具体的区域啊，比如说在这个区域当中呢，会有中关村、学院路、西北望、上地、清河、西二旗、万柳等等，这些都是在海淀当中的一些板块了。可能在这个当中呢，中关村它的这个房价是相对比较贵的。 对，这个其实在这些区域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手里边有一张表格，就是您刚才说的上述区域的这个均价。这个中关村是99000， 嚯，将近100000了。 对，然后这个学院路呢是8万，学院路和西北望都是8万。这个上清板块，上地是74000，清河是68000，相对来说是价格比较低的。最便宜的是西二旗，是67000。然后万柳这个区域是最贵的，是123000。 哎，我就纳闷，这个万柳这个地方 因为万柳它都是一些别墅豪宅居多，这个是属于这个别墅中央别墅区，所以其实来讲，对于刚需人群来说，万柳这个区域应该是不在置业范围之内的，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对我们并没有太多影响。我们只看前面这些区域，中关村啊、学院路啊、西北望、上清板块还有西二旗，那综合来看呢，这个从价格上来看，很明显上清板块是最有优势的，就是上地和清河，在68000到起步到74000为终点，所以这个区间是70000均价左右，性价比比较高。因为刚刚咱们说到了，全市平均的二手房均价现在是62000，实际上来讲，海淀的优势又这样的明显，再加上学区的这些资源，它仅仅高于全市的这个均价超过10000左右，这个价格其实在海淀区来说是很难寻觅到的，就是说也是很不错的。 其实刚才您说这个上清这个地块哈，应该说他们是位于这个北五环以外了、 对， 紧邻着这个奥森板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不太受人关注的。 对对对， 但是未来我觉得这个板块，比如说它利用海淀区啊科技创业园的结果呀，升级它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啊，很有可能成为海淀区的主要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一个产业基地。 对， 这个 其实是一个发展空间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以前提南城一样， 对， 这个南城大家可能就直接到这个丰台为止了，丰台再往南我就不考虑了，可能都是这个思路。但是现在来讲，你看这个 往南走，这个大兴啊，这二机场这边周边都也都起了。其实北部也是同样的概念， 嗯， 受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个利好，但是除此之外呢，这个北部地区的这个交通也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发展。比如说随着这个京张高铁的开建， 嗯，京张高铁、 这个、对京张高铁的开建，清河站已经是变成城北一个比较重要的交通枢纽了。 嗯， 不仅是作为这个京张高铁的始发站，而且还要变成这个北京城北的一个交通的新地标。所以说其实有这样的地标性的这个区域，其实未来的这个潜力是很大的。就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个一号线的这个地铁站的四惠东， 嗯， 那以前四惠东可能也还是虽然是在东部吧，但是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会觉得有点偏哈。 嗯， 现在你看四惠这个交通枢纽的这个概念和这个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是， 这个换乘的一个便利，包括对于生活的一个利好的影响。 嗯， 另外呢，这个十三号线、昌平线还有十九号线的支线都要在这个位置来汇聚，所以说。我记得之前大概在七月份有一期节目，我们谈到过这个买地铁沿线房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买换乘站汇聚的点。比如说你这一个站点只有一个地铁站那个经过的话，那可能是能卖到65000，那可能如果你这是两个站或者三个站的换乘点，那可能就卖到75000甚至80000。 嗯， 这个其实是比较典型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五号以前我们所说的五号线、十号线、十三号线的交汇点的房价，要比平均相邻一站不是交汇点的房价，至少要高出3000到5000块钱一平方米的一个均价。虽然他们同属于同一个区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惠新西街南口的房子就比惠新西街北口的房子要贵一些，因为它是十号线、五号线交叉，而北口只有这个五号线。 嗯， 所以这个就是、 哎、那我问你一下啊，比如 说 四惠东和四惠。差一站啊，因为这个四惠东、 对对对， 其实因为这个四惠啊、它也是这个换乘一个点。 对对对， 四惠东的实际上是一号线的一个终点， 嗯， 啊，它要换八通线。 嗯， 其实你别看这个一站哈、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挺大的，因为我以前我很少坐八通线，但是我也坐过哈。这个我发现有些人他会往回坐一站，然后再为了抢座，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后来发现这个方式有点不灵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就是你往回坐一点也得等半天，因为大家都往回坐。但是实际上来讲，确实还是像您说的这个差，别看它差一站，没差几公里，但是其实来讲还是这个有一定差距。你比如说，那你天通苑北和天通苑那也差一站， 嗯， 但是一个是五号线起点，一个是五号线的第二站，那这个就是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是的，是的。所以你今天提出这个概念呢， 对， 确实引起大家的注意、啊。 对，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可能一些细节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生活当中就是这种情况是会发生在这个，实际的这个二手房。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找周边的那个中介看一下他这个二手房源的挂牌的一个均价和这个交易成交的均价。就可以看出这个差别了。 嗯，所以呢说了这么多哈，还是要说明上清这个地域啊，它是非常有潜力可挖的哈。 没错， 也目前会成为都市白领住房的一个选择了哈。 嗯， 那目前上清区域有哪些项目是可以关注的呢？ 项目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是你看这个我大概就是说捋了一下哈，这个在2000年以后的房子比较多， 嗯， 然后我们提到这个要买房，最好是买次新房，那次新房就是房龄在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房子。那我们看一下，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应该是在2008年以后就是满足这个条件了吧？ 嗯， 这个满足2008年以后的房源其实还挺多，包括像上地区域的有这个锦顺家园，这个上林溪、世华龙悦、河景、映月台。包括这个观林园，这些项目都是满足这个5年以上10年以内的一个， 就2008年以后的次新房， 2008年以后的次新房都满足这个条件。那么价格呢也是有所不同，有这个79000啊，包括76000啊，89000、95000，还有73000，这个根据不同的这个区域，包括学区的一个情况，都是位于上地和清河为主。西二旗也有一个项目是叫领袖硅谷，是在03年的 03年的盘，这个是在74000的一个价格，也不算太贵，就是说从这个二手房角度来说。 对，而且这个阿龙，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说这些，一个是刚才说可能都是2008年以后的次新房，但是呢，它的这个房价呢是有区别的， 对对对，有区别， 甚至有时候区别有10000000这么大的一个数，而且我发现呢，就是品质好的房。品质好的房当然会包括什么物业各方面，品质好的房它的这个价格要贵很多。 其实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品质好的房子在建成之后的一个升值曲线。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在这个小区在建成之前，可能大家价格都不会差太多，就比如说你卖70000我卖65000，但是如果你品质好物业好的小区，对于你这个小区的升值和保值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我现在工作室的那个位置就是我这个小区就是一个老小区，物业就不太好，完了吧这个就卖70000一平，我隔我就100米的一个小区是一个封闭式的商品房小区，物业也收的比较贵，但是物业费就是那个物业服务比较好，人家那个小区就卖75000一平，就差出5000块钱，就隔了一条马路。 你看我这手里有一个表格哈，你看他这个2007年的房子啊，2007年的房子当然品质非常好哈，橡树湾他就卖了90000多， 对， 在上清这个区域卖了90000多，真的是相当高了。 对， 但是呢，你看2011年或者2016年，咱们说2011年吧，那最起码比这2007年要早。要晚四年， 对对对， 晚4年的时间， 要更新一些， 就更新一些，但是它的价格呢，才70000多， 对，73000，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情况， 所以还是看这个品质的问题 是存在的，因为你这个品质好的楼盘，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你的这个折旧的这个幅度其实是要很小的，就是什么就折旧对你的影响。 但 有一些品质不太好的小区呢，可能时间越长呢，暴露出来的问题就会比较多一些。 对，你像他这2007年的这个房子，由于它品质好，它的价格呢卖到跟2016年这样的几乎是新房的， 对， 这样的项目是几乎一样的房价。 这个是您刚才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屋的一个品质对于日后的一个增值保值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上清区域的这个学区房也是比较受到这个购房者的青睐的。我们刚才没有说到的有几个楼盘都是单价很高的，比如说像05年的上帝家园，94年的上帝东里，99年的上帝西里。实际上来讲，这个房龄都比较老了，这个尤其是上帝的这两个项目东里和西里，都是90年代的房子， 这都是学区房。 对，但是因为是学区房，这个价格卖到，上帝家园可以卖到95000，那上帝东里就更是卖到了120000一平，这个就是反映出目前学区房在于这个二手房交易市场当中一个热度。虽然说大家说这个学区房在较比去年的时候有一个降温，但是其实。对于海淀区这个片区来说，这个影响其实并不太大，降温也并不明显。 是，那么有些朋友在问，目前海淀区有共有产权房吗？ 这个海淀区的共有产权房实际上也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在这个西白望镇的有一个永亮家园，这个共有产权是在8月30号登记，目前申购已经结束了，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赶上了，有一些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提到过这个项目， 就是永亮家园、 这个、对对对，这个所以说除了这个项目之外，目前是暂时还是没有， 不多 今年的话目前还是没有，但是也不要着急，因为明年就会有。对，这个具体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进一步跟进。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就这个永亮家园，因为想要在海淀区申请的人大概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区域的一个价格和情况吧。这个项目呢，规划地上总建筑面积是18.7万平方米，其中这个共有产权住房的这个面积是18.4万平方米，那也就是说几乎都是公共产权，除了有一些配套的建设之外。那这个户型呢，主要是以55平方米的一居室，和这个88平方米的两居室，还有89平方米的三居室来构成。这其中呢，总房源一共是2141套， 还行，不少。 对，2000多套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共产权房小区了。这个一般情况下都在1000到1500之间，超过1500的其实。就很大了一个共有产权小区。 它房价是多少？ 房价是全装修费用下来是均价37800，这个价格其实来讲也并不是很高。 它是精装修的， 对对对， 含装修的， 含装修的，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区，我们看到这个 两居室的户型是非常多的。 嗯， 一共2141套，有2051套， 哦， 房源是这个两居室88平方米的。对，所以说，我之前也跟这个共有产权的这个中心的人也了解了一下。其实，在共有产权申请当中，大家提前也要自己看一下这个共有产权这个小区它的房型的一个配套，这个会在这个咱们这个共有产权的网站上会有一个提前的有一个公示，在资料这一栏里边。然后，您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如果是超过30岁未婚的单身青年申请房子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申请下来一居室的概率会比较高，他不会给你分两居室，这是按照你这个家庭人口比例。而像这个小区的话，2000多套都是这个88平方米两居，所以说这个单身青年想去申请，可能目标人群就不太匹配，就是难度会比较大，就是说中签率会低一些。 嗯， 那如果您是已婚的两口人，甚至是这个三口之家去申请，中签概率就会很高。 嗯， 因为您符合这个两居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条件。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未来在申请共有产权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的问题。 嗯，没错。那么虽然说这个项目呢有2000多套房子，看似不少，但是在海淀区呢共有产权房除了这个项目之外呢，其他还没有啊。但以后有没有呢？这不好说啊，所以大家要注意。 19年的话会有一些新的项目入市，但是现在可能规划还没有出来。 嗯，来，咱们看。这个北京老球迷说了，说北京户籍把现在的住房卖了换房，名下只有一套房啊，说卖完以后就没有房了。那买商品房都需要什么手续啊？网签是需要住建委批准吧？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批下来？我想这个呢是好几个问题，咱们下半段再跟大家来具体去说一下， 好 不好啊？如果大家想去参加我们的这个探店活动，就是跟装修啊联系在一起的活动，今天最后一次活动的话，赶快来报名了。这次活动当中不仅呢，您可以买到装修当中所需要的一切建材，同时还可以普及很多的关于装修方面的知识啊！您可以上公众微信号打电话，都是可以报名的。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3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连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啊，咱们互相交流一下。您可以呢把您的问题写上，然后呢我们尽量来互相交流。 嗯， 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啊。另外再提醒大家，我们在10月27号，也就是下周六，将举行今年最后一次装修的探店活动。那么在这次探店活动当中的装修当中的一些建材，我们都给您预备好了啊。所以呢可以帮助大家来挑选建材，同时呢装修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帮助您来进行解决。所以呢您现在正在装修或者说即将装修的啊，像这样的活动真的是不要错过。您如果参加的话呢赶快来进行报名了，我们这个参加的人数是有限的，额满为止啊。所以如果您想参加写一个报名啊或者参加都是可以的，后面写上您的手机号，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来进行联络。当然了，关于地点啊怎么个活动的程序啊等等的，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来说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好，那咱们先回答大家上半段提出的问题吧。 嗯，好的。 北京老球迷他提到啊，他是北京户籍，说把现在的住房呢想卖了。如果他现在卖了的话，等于就是现在他名下就无房了啊。 嗯， 那么买商品房都需要什么手续啊？网签是需要住建委批准吧？大概需要多少时间等等？其实呢，您可能想的复杂了，有一点您可能没想到，但是很重要。 对， 比如说您现在呢是有一套房，这个房是贷款买的呢，还是说没有贷款？ 还是说之前可能是单位分的，或者是全款买的？ 如果您要是贷款买的话，即便您把这套房子卖了，您再买商品房的话，您也算 二套。对对对。 二套的话呢，有一点是有门槛的， 首付比例是60%， 60% 很高。这个如果是您卖掉之后，如果之前是贷款的话，卖掉之后你这个就非常不合适。 如果以前呢有贷款，那现在呢依然算二套了。 对对对， 算二套。嗯，那您的首付呢就要60%。当然，如果不是贷款的，您的现这个原来那套房 还是按首套算， 还是按首套，那就35%。 对对对， 一下就低了很多啊。 没错。 另外呢，您买商品房的话不需要什么手续。 对， 啊，只要 这个 看中了以后， 这个，商品房的话，因为是新楼盘，它都是跟这个住建委都是会把这些手续都给你办齐，基本都是开发商代办。现在目前来看， 对对对，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就是说，您贷款与否，这个很重要啊。 嗯，然后最后好像还问了一个时间，是吧？ 对，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时间的话，如果您是全款买房的话，那基本上20天就可以。 嗯， 如果是贷款买房的话，那要看商贷还是公积金。如果是公积金的话，可能得2个多月；如果是商贷的话，差不多2个月左右。 嗯，另外现在公积金贷款呢，它改制了以后 对对对，改制之后有一些这个条件上的一个限制，然后就不太清楚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了。然后如果有问题，我可以再留言，我们再沟通。 嗯，好的，那就是有问题的话继续发微信过来啊。好，那下面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还是邀请阿伦，咱们一起来梳理啊。先看第一条，说大兴的2224套共有产权房今天开始申购，个人持有80%的产权啊。那么大兴区住建委呢，近日也对外发布了，说大兴区呢四季盛景园共有产权房住房开始呢申购登记的公告。那么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注意啊，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到10月30号下午的5点啊，将开放四季盛景园共有产权房这个项目的申购登记啊。 这个 注意一下就行了。 对，这个项目确实刚才我们说这个套数很多啊，这个超过2000套了。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共有产权房的一个项目，从今天上午10点到10月30号下午5点，那就是差不多这半个月的时间。 嗯， 时间还是很充足，大家不用太担心和着急。然后准备好相关的材料，然后在网上可以就是这个申购登记来填写这个东西。 另外呢，就这个项目呢，大家呢在网上先看一下它有一些什么特定的条件 啊。对 对, 对， 其实共有产权房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一个条件，不是这样的。 没错， 它里面有 一 些特定的， 但是有一些对，是有一些特定的。对 对， 比如说我之前看一个门头沟的项目，就是必须要求在门头沟工作，就哪怕你是北京市的户口，那你没有在门头沟工作 也 是可以的。 嗯， 对， 你像这个的话呢，你看它持有的产 产权达到80%。 对 对, 对 啊，一般都是50%啊，60%啊， 60%的比较多。对， 这一下达到80%、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看一下啊，别到时候申请了半天呢，自己不合规啊，你瞎耽误工夫就麻烦了、 而且个人持有80%意味着就是您的这个房款要付。 高了 80%，对，比如说原有的，比如说咱们50%的话，400万的房子，国家拿200万，然后你个人拿200万，那这80%，400万的房子，您就得拿320万，对，所以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经济情况有一个考虑。 对，但是话说回来，虽然说开始拿的钱多一点，但是你的产权多，以后你要怎么 产权份额多， 对 对对，如果以后要是出售的话，也是比较合适的。 对，好，再来看啊，1到9月份，北京住宅新增供应是2.55万套，住宅各区成交排名出炉了啊。2018年1到9月份，北京市住宅新增供应是25486套，同比上涨了39%。成交是16366套，下降了11%。那么成交面积呢是213.77万平方米，下降21%。成交均价是每平方米48290元，上涨8%。那么成交金额呢是，这个1032.31亿元，下降15%。目前的存量是57865套，同比上涨了15%。 嗯，从这一组数据我们可以概括出北京新房市场前三个季度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量跌价升。我们看到这个新增供应住宅这个同比是上涨了比较多，39%，接近40%，那这个成交量却下降了11%，这就意味着我们北京市今年的新房成交的情况并不太乐观。新增的套数多，成交的套数少，意味着产生的库存就会变多。 是， 我们也看到这个存量是57865套，同比上涨15%，也就是说我们的库存，去化的这个速度就要更增加一些。那么这个成交均价呢，其实反而倒上涨了8%，也意味着这个今年新上市的这些楼盘的位置啊，包括这些品质啊，可能会有一些提高，所以才会导致价格的一个上涨。可以看出这个，通过这个几轮的调控啊，北京楼市也是逐渐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往如果是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成交量也会跟着涨的，但是今年出现了这个比较少见的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说明这个新房的热度在降低。虽然需求还是存在，但是这个大家对于这个新房的一个期盼应该说是更加的理性了，因为也可以看出新房的这个数量增加。因为我记得在去年做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单月新盘供应量不超过10家，就是说这个新盘数量很少，出来一个就很快就卖没，所以说这个成交量也反映出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其实未来大家都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一个新房的产品，所以也不用太过于着急。 嗯，好的，北京老球迷又发来了微信，他很重要的这条微信啊，说之前那套是公积金贷款的，已经还清了，还能算一套吗？ 这个 应该算二套了。 对对对，这个因为 现在公积金也是认贷了。 对，所以。但是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他如果是完全是用公积金贷款，他就没有用过商贷。 对，没有用过商贷。 那你这个，如果你想要，换算成首套的话，就可以在卖掉这套房子之后，再买商品房的时候，不用公积金贷款，对，用商贷贷款。因为你如果用公积金的话，可能这个比例就会比较高一些，就是你贷款能贷出来的这比例就会低一些，而且公积金新政之后，现在这个额度在下调，其实贷不出太多钱来 啊。那比如说他再贷款的话，用商贷的话，那他算一套还是二套？ 算一套。 哦，那样就算一套。 对，因为他没用过商贷。对。 好的， 刚才这位朋友，因为他说他 是 上 门， 他用公积金来贷的嘛。 对对对对、 对， 而且已经还清了。 对， 但是现在公积金的话，你即便还清的话，那也 啊，没错没错， 二次贷款。 对对对，他是公积金的话，如果还清的话，也是算二套。他是商贷的话，如果还清的话，也是会算二套。 对， 但是他用公积金贷的，他第二套不用公积金了，他用这个商贷贷，因为他没有用过商贷，就没有商贷的这个贷款记录。 明白，这是这个阿伦给您出了一个巧招。我一看，我以为就是二套的。 没有没有没有 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说北京轻轨 L2 二线将建啊，通州段三站确定拆迁了。那目前呢，十八个改委啊批复了核准轻轨 L2 线啊，通州段的一个次渠站，还有垡渠南站、亦庄火车站土地一级开发项目。F5 地块、F8 地块、F11 地块建设项目，这也意味着就是期盼已久的 L2 轻轨线确定将建了啊。那么通州段的三站的建设也将提速。市发改委呢要求说，通州区发改委必须根据这三大地块的批复，进一步向规划部门的落实规划计划的这个方案，这个规划的范围内的建设项目，请按有关规定的单独办理项目立项手续。 我们从这个新闻基本可以看出，这个轻轨 L2 线的这个建设的这个，从这个行政手续上来说已经完成了。 嗯。 未来将即将迎来一个开工，这个通州段的这个三站，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关系到这个未来通州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轨道的一个配套。我们也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区域的这个轨道交通的建设，是对这个区域房价楼市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实际上通州在被确立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速，各种配套包括这个交通也是首当其冲。所以说未来通州这个区域，像这个像次渠啊，垡渠南站，包括亦庄火车站，这个区域也是比较值得期待。这个相关周边的楼盘也会有一个应声而涨的一个态势， 身价也会高一些哈， 没错， 因为它方便了嘛。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房企呢降价在十月，环京中小开发商垫首付。作为传统的楼市旺季的金九银十啊，本该是开发商大卖的一个好时机，但是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呢不复往年的热闹。记者走访市场发现，说北京及其周边的多个项目都在降价促销，那么购房者呢却不大买账，并不着急入手啊。这个这几天呢，咱们老说这个事儿，这已经成事实了。 对，是这样。我在十一之前去看了这个环京的楼盘，就是香河啊，包括大厂什么的，就是曾经卖一万六七的楼盘，现在开盘价都已经跌到了12,300，甚至是12,200。这个降幅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尽管如此，这个售楼处理的人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是， 也是跟这个北京楼市降温，然后对于他们环境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其实我总认为啊，现在买房的这个热情有所降温哈，交易的这个不是那么火爆，并不是说人们的需求降低了， 对， 还不是，可能是由于各方面的一些因素的制约造成的。 大家都是这种心态嘛，就是你看买涨不买跌，这个东西目前大家都在跌，那可能即便是刚需，我也会选择观望一下嘛，我等到年底的时候你再跌一跌，我再买。 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合肥啊，骗题套取住房公积金将纳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那合肥近日呢出台了有关住房公积金啊，就是骗题套取行为处理的一个暂行方法。对于骗题套取公积金的行为，将计入管理中心的业务系统1到5年，并纳入呢人民银行征信的系统。期间呢，暂停受理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啊、转移和贷款业务的申请。这肯定是应该的。 对，其实这个也是说明对于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加强，因为大家都知道，公积金这是取之于职工，然后用之于职工，所以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共有的一个池子，所以你要是骗题的话，肯定是会对公众的利益造成伤害。 反正现在要是用公积金，不管你干什么，真的是非常难。你现在用公积金贷款的话呢，很多人已经是，一个是没有资格，另外呢，好像对这个呢也缺乏热度了哈。比如说，你像我还好啊，这个就工作哈，10年20年，20年30年了。你像有些这个10年以下的，你说你贷他干嘛呀？ 贷不出来多少 啊？贷不来多少？你1年才2万呀？ 对 啊，什么就5年才贷10万出来，那作为买房来讲是杯水车薪。 对，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在海淀置业这点事儿。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关于海淀的情况呢说了很多了，下面咱们就回答问题吧啊。 好的。 有一位听众朋友在询问说，我在海淀上班，想问一下，说海淀区哪有公租房？ 实际上海淀区的公租房还真的不少啊。这个从2018年的8月20号，也就是接近两个月之前，到8月31号，北京的这个海淀区，第17批的这个公租房面向这个各级来这个有一个 申请。项目一共是三个，别看只有三个项目，但是房源真的不少，有3057套。其中这个中小户型是2135套，中等户型是444套，大户型是478套，也是比较全面，偏重于中小户型，也是这个原则，也是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嘛。房源具体的情况是包括有这个安和家园。安和家园这个项目呢是位于海淀区苏家屯镇北安和地区，分这个东区西区，筹集的方式呢是这个一个群租的一个不是那个公租的一个安置房，房源的总数是1000套，租金的标准是34块钱每月每平方米。那我们大概换算一下，那如果是刚才说到这个小户型的这个55平方米的话，那也就是在用这个 1000多块钱吧， 2000块钱， 2000块钱不到 ，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合算。 对，这个小套型的是有140套，这个项目是47到53平方米，中套型444套，65到72平方米，大套型是416套，76到90平方米，这是这个项目安和家园。第二个项目是西沙西区。位于这个田村路街道，东至101铁路，南至田村山南路，西至上庄大街，北至辅石路辅路。这个房源筹集方式是企业自持，房源套数这个小区的房源还是更多的，有1995套。租金呢相对来说比刚才的小区要高一些，是在65元每月每平方米以下，就是控制在，因为这个是由于房企自持嘛， 但是它也是小套型， 对，也是小套型，对对对，建筑的这个面积区间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都是以这个小户型为主。我们下一个小区是这个凯盛家园，是在海淀区温泉镇C07C08 地块，东至双坡路，西至 C03 地块，南至温泉路，北至安阳南路的一个位置。筹集方式是那个市保障房中心。房源套数这个是比较小，就比较少，只有62套。租金标准暂时还没有出来，这个户型呢是59到82平方米。是这三个项目目前是有公租房的在一个申请过程当中。 那像这个三个公租房大概什么时候就能够投入使用，大家就可以住进去了？ 入住情况的话，这三个项目我看了一下，都是可以在今年入住的。其中安和家园呢是这个在本月底10月底之前入住。西沙西区是在今年年底，也就是12月底之前。而这个凯盛家园刚才我们说只有62套呢，是他持有运营的这个剩余的配租房源，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交房了。就是之前还剩了一些没有这个没有选择的。所以这个也希望大家有这方面这个需求的，然后可以有一个咨询。这是海淀区的一个情况。另外其实既然大家问了这个海淀区的公租房嘛，就咱们就多说一嘴，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海淀区的公租房的申请条件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我们分经济和非经济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经济申请海淀区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小于等于15平方米。第二条呢是三口及以下家庭年收入小于等于10万元，四口及以上家庭年收入小于等于13万元。这个您可以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这个人均使用面积以及这个家庭年收入的一个情况，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具备海淀区公租房的一个申请条件。这是经济的。非经济的话就是所谓新北京人，也是有条件会更多一些，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是申请人年龄不能超过45周岁，含45周岁，符合本市的这个住房限购政策，具备购房资格，在海淀区要缴纳社保或者个税，然后这个行业符合本市的这个产业发展需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这个家庭成员包括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请人具备行事能力，单身一人家庭申请配租的，应该年满30岁。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就是这个家庭成员在京无住房，没有这个住房转出记录，这也是很必须的一个条件。最后一个就是申请人已经办理了这个北京居住证。这是海淀区的公租房的一个申请条件，大家了解之后感兴趣的话可以